10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软。0106868588，6868588。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东三环华威桥到双井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西二环西便门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能见度良好，午后天气炎热，登山气象指数为3，早晨到上午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持续受到高压脊影响，白天气温高，日照强，有利于光化学反应产生臭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4级。今天气温高，空气湿度小，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感觉天气炎热。另外今天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照射强度很强。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城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抢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家院 七十二变， 来房 有你有我 在永康街坊， 聚亲近，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还有我王大磊， 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点酒吧里， 这个， 咱们旁边的那卖鹦鹉的那个店被偷走了，不是店被偷走了，是鹦鹉被偷走了。 店被偷走了，三四轱辘推了。 鹦鹉给偷了。 鹦鹉谁要那 个？金刚鹦鹉，我问你一个多少钱？ 青钢鹦鹉 不是您说的那个小鹦鹉，现在他那店里头我听说啊，丢那个鹦鹉都是值个20-30万的好鹦鹉。 你感慨什么呀？ 一个鸟就20-30万， 那丢一个那赶紧找吧。 丢了18只。 18只鹦鹉啊？ 按着18个这么算的话，这坐牢时间可了不得了。 他是一次性偷走还是分批分堆的？ 哎，18天偷18鹦鹉。怎么偷的？ 我听说了，他是这么偷的。哎呀，干什么能挣钱呀？整天我这么游手好闲的，你瞧瞧这网上还有卖鹦鹉的，一对鹦鹉卖86000，嚯，鹦鹉这么值钱呐？哎，这门口就有鹦鹉店呀。86000-86000的，我弄几对儿啊？哎，这鸟飞了，它也拦不住，就这么办了。我先逛逛他那鸟店去。 哎，您好。 哎，您好。 哎，您里边请。您是要看看鸟是吧？ 看 啊。您看这个鸟好。这鸟这个羽毛，您看这多光亮。尤其是不闲着，你看见没有？ 还看我机器猫。 哎，您听出来了是吧？ 啊， 我没看见。他是因为我天天爱看。你看这鹦鹉这嘴多快，他的那这一般鹦鹉达不到。而且这是真正的纯种的金刚鹦鹉。 啊、哦、我再看看别的鸟。不就得看他呀。 不是，他不让你就看他，他就倒着习惯了。你看。啊， 真不错！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嚯，还这么多鸟！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真好玩。 点有点意思呀。 讨厌，讨厌， 脏口了。 您瞧上哪个了？ 我这都挺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啊，你别客气，别客气。不买啊？看半天。 行了，就这意思吧。我看见了啊，他那有一小后门，平时也不打开，我就打那儿了。哎，晚上见吧您呢。行了，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十八只我还挺能拿。得了，溜之大吉嘛。 谢谢您嘞，谢谢您嘞，谢谢您嘞，谢谢您嘞。 这鸟改的这么偏呢，那黑灯就应该睡觉了。 谢谢您嘞。 鸟不都巧蒙眼吗？把灯关了。 大车请注意，大车请注意，大车请注意， 往那看，往那看，往那看，往那看， 一个一个一个都挂上了，这撞墙上了他也学。行嘞，有这样啊，我算 了，谢谢您嘞， 这就不少钱呢， 谢谢您嘞， 赌钱了，我把这些照片都发网上，怎么还逮老婆回来 了？谢谢您嘞。 哎，不客气， 不客气，不客气， 可算闭嘴了。这怎么老乐呀、啊、听相声听多了。还好这十八个呀就俩出事了。说我呢。 哎，吃饭。饿了，饿了。 哎呦， 饿了， 这都天亮了。我躺下刚十分钟，偷点忘拿十。 饿了， 弄点小米吧。 饿了。 撒点米， 谢谢您嘞，谢谢您嘞， 不客气， 不客气，不客气。 渴了，渴了。 哦，对，还得弄点水，倒点水。 谢谢您嘞，谢谢您嘞， 很不客气， 不客气，不客气。 我得累死。 您请好吧，您请好吧。 估计一关灯就没事了。 这女的。 估计一开灯晒着他们就犯困了。 饿了， 我刚撒的小米儿啊， 饿了又饿了。 哎呦，他听见了， 又饿了又饿了。 撒米， 谢谢谢谢。 倒水， 谢谢。 别别， 不客气不客气， 听好吧。 我把门关上吧。 来人，来人， 这鸟已经成精了，什么都会说。干嘛？ 谢谢嘞，谢谢嘞，饿了，饿了。 我刚撒的米， 又饿了，又饿了。 你看现在就你一个小孩不听话了，其他的小朋友都睡了，是不是？ 大车请注意，大家请注意。 咚！连我都会了。我呀，再坚持坚持，等这鸟一出手，钱回来就好办了。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星期了。有人买的，现在怎么不买了？坚持几天，那鸟喊累了就没事了。 几天了？几天了？几天了？ 七天了？ 七天了？该起床了，该起床了。七天了，八天了，该起床了。半个月了，该起床了。 哎呦， 半个月了， 网上要买鸟，现在怎么照片放着不买了呢？喂。 先生，您是有鸟要卖是吧？ 啊，对对， 我看您网上贴那个信息是吧？ 对对对对 对 我就想问问您 啊， 那个有人买了吗？ 没人买呢，您说吗？ 还没人买呢 啊！ 哎，您不做一广告推送吗？我跟你说，我们现在做推送可便宜。哎，喂， 小友电话你接啊， 你接， 喂， 你， 气死谁了？ 喵 喵喵，这怎么办呀？我天天这么吵着把火，让人接我名字屁去。这是多少年前的电话？这鸟都多大岁数了？我得了，干脆我呀，这么着吧。警察同志， 您什么事情？ 我犯错误了。 什么错误？ 胡同口那儿有个卖鸟的铺子，丢了十八只鹦鹉。 啊，我们正在侦查这件事情。 您甭侦查了 啊， 鹦鹉都在这儿呢。 哦，